都心里非常清楚哈、啊， 都愿意 别人说，都知道， 都明白， 就是明知故犯， 明知故犯， 嗯， 那能长寿吗？ 真是哈、 啊，明知道这个好的事儿，就不做。 等病来了，病重了，回头再想想也来不及了哈、 啊。是啊， 嗯， 所以这个人呐、啊，不能无知。 对，这真是啊，这就是无知。 这无知，明知道好也不做，明知道不好我就坚持做。那说抽烟不好，谁不知道啊？人那香烟都写着吸烟有毒， 嗯， 我就抽， 就是说吃夜宵不好啊， 半夜前吃夜宵， 嗯， 不没日子吃了吗？那不叫，你怎么那么愿意吃呢？半夜也得吃。这就叫无知。等到要死的时候，就像那寒号鸟似的， 嗯， 天都一晴，真快乐，真好啊，到处唱啊。等到寒冬一来的时候，我明天就雷窝，是吧？你咬我一今天晚上吧，你让我挺过今天晚上吧，我明天就雷窝。第二天天都一暖和，他又去唱去了。这人跟寒号鸟一样的人有的是。 你这养生啊，也得需要一定的这个忧患意识啊。 他都明知道，我不雷窝我就能冻死。你看他都明知道我就不雷，都明知道我抽烟能抽死，我喝大酒能喝死，明知道我就喝我就抽， 这是惰性，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哈、啊。 就是这是人性， 人性 就惰性属于懒， 嗯， 这是弱性， 嗯， 这种人性吧，它是消极的，享受一天是一天，等到有病的时候害怕了，害怕了晚了，就说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就是之前我讲。我说我们家自己，我那二弟弟，我父亲， 哦， 我说我懂啊，养生啊，保健啊， 嗯， 治胃病啊，防病啊，别得病啊。你看真要来病的时候，他知道害怕，那你早干啥来的呢？ 就是。 那有那朋友我说，你看你都脂肪肝了，严重的脂肪肝，又是糖尿病，肚子又梆梆硬。就我那朋友， 嗯， 我说不能喝酒了，那不喝多没意思，那活了还啥意思了？你不喝那朋友多不够意思， 嗯，这什么观点呢、啊、 你看， 嗯， 就对不起朋友了， 嗯， 不好意思了。我说你上医院，在那医院的打吊瓶，天天住院，一年年住院，哪个朋友能陪着你呢？ 就是， 你说你够意思了，那他们怎么就不够意思陪着你呢？ 就是， 这不是观念吗？这不是无知吗？ 这是害人呢、啊、 这不是害人吗？这不是傻吗？ 就是， 所以吧，人呐、啊，谁都想健康，谁都想长寿。但是呢，人性的弱点就克服不了。 嗯， 就是觉得那吸毒多有意思啊，多好啊，多舒服啊，为了一时的快乐，失去了长久的快乐， 毁了一生哈， 毁了一生，哪是毁你自己一生呢？如果你真没了，孩子没有父亲呢，没有母亲呢， 嗯， 说没有爷爷，没有奶奶呀，这一家缺人呢， 就是。 如果你是到八九十岁要是走了也就可以了，要真要是三四十岁，你说你不坑人吗？不是你坑你自己呀、啊、你是把父母坑了，把那个孩子坑了，把夫妻坑了， 对， 你坑了一家人呢、 啊、嗯，所以说呢，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家人着想啊。 这话又说回来，这就叫自私、 嗯、对， 一切都为自己的感受。喝酒舒服， 嗯， 抽烟得劲儿啊，熬夜我享受啊，我打麻将我快乐呀，为自己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如果要是一切都考虑别人的快乐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。 对， 你在家里就这么抽，家里谁闻你的烟味都难受，你是快乐了，你觉得这一家人有多烦呢？有多不痛快呀？ 嗯， 你就一根接一根的，你就在屋里抽吧。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 对， 这个快乐是短暂的，所以你就不能活时间太长了。 嗯， 活时间太长了，你的罪过就太大了。你像一个孙思邈，活了142岁，为啥呀？人竟造福人类了，竟为别人活着了， 为人民服务、啊， 为人民服务了。 嗯， 那就能长长久久啊。 对， 所以这个长寿啊， 得替别人考虑哈， 得替别人考虑。 这也是一种爱， 所以古人呢、啊， 嗯， 讲五府临门。 哦， 啥叫五府？今天一说五府临门，你问吧，你随便问， 嗯， 啥叫五府？那五府是哪五府？ 对， 你问问有几个人能答上来？ 真是哈，啊、嗯， 那怎么今天的人？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北京一店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。